欢之山，依旧是富贵，永仰慕不。猛抬头见老娘，笑颜相向儿的你，是是几句衷肠话，关人细 而不知。